关注。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本诗创作于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四月，也就是公元817年。此时的白居易正好在担任江州司马一职，任所就位于今天江西省的九江市。闲暇时，他常与友人相约游览江州周边的美景。当他游览到庐山大林寺时，偶然在山中看到桃花绽放，这让他感到很欣喜，于是就写下了这首作品。诗中写道，在山下的平原地带，四月时节，桃花已经凋败，而此时在庐山的寺庙里，桃花却才刚刚盛开。寻常时节，我本为春光逝去无处寻觅而惆怅怨恨，却在不知不觉间已经转入到一片春色中来了。在写下本诗两年前，因为得罪了朝中权贵，原本仕途一帆风顺的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离开了朝廷的执政核心。这次外放对白居易本人来说是仕途上的一次重大挫折，可是对中国的诗歌艺术而言却是不幸中的大幸。正是在诗人外放江州期间，他写下了自己著名的长诗之一《琵琶行》。这首作品语言精致，结构严谨，感情真挚，堪称是唐诗中的精品。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这首《大林寺桃花》也是这一时期白居易的佳作之一。寺是庐山的三大名寺之一，由南北朝时期的高僧谭深创建。在之后的几百年间，这座寺院随着佛教的发展逐渐达到鼎盛。可惜的是，自从唐代以后，大林寺五次遭到大火焚毁，不过幸而每次总能得以重建。在1923年与1924年，民国的高僧太虚法师曾邀请中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芬兰等国家的佛教代表在大林寺中组建和召开了世界佛教联合会和全国信佛侍女讲学会。可惜的是，随着抗战爆发，大林寺再次惨遭兵火洗劫，部分建筑被毁。 后来因当地修建水利工程，大林寺被淹没于湖中，消失不见。今天的庐山上有一处名为花径的公园，公园中有一湖泊名为如琴湖，大林寺的旧址正位于如琴湖的水榭下方。花径的具体位置在庐山孤岭街西南方约2公里处。如今这一带景色秀丽，遍栽桃树与其他花木，待到春暖花开之时，桃花绽放，盛景着实迷人。因为此地平均海拔是1035米，气温较平原地带更低，桃花绽放的花期也要晚于平原地区，所以白居易才能见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景象。尽管时光已经流逝千年，但因为当地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地质变化和气候变迁，故而今天的我们如果在合适的时机到访此地，仍然能够饱览到白居易曾经欣赏过的美景，实在令人欣慰。在桃花本应凋敝的时节，却欣赏到了桃花盛开的美景，这让诗人白居易感到无比意外和惊喜，也使得他一扫之前因为贬官而满怀的忧郁和愤懑。于是他将春光用一种生动具体、天真可爱的方式描绘了下来，流传到今天，经久不衰。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这里是唐诗地图，我是杰克唐。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陈涵，感谢您的收听。